HK Peanut， 我是刘世良。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 ，Hello， 阿 Chris 就喺度啦。咁啊，鬼头目就去咗营救佢哋，因为 湾仔警署。 咁不如你详细讲讲点解鬼头目突然间今日有嘢做啦？ 哇，今日犀利啦！即系啱啱即系寻日呢个特首啊选举就做完啦。咁啊，见到即系啲政府其他部门就好勤力开工啦， 好勤力， 系啊。 你有冇解读咧？即系其实即系嗱，好坦白讲，我就觉得你系好持平，亦都唔中意讲鬼故唔成嘅。但系你觉得系咪今日系一个特别嘅日子，所以特别要勤力啲要开工啊？ 嗱，其实我又唔觉嘅。嗱，讲真，如果咧真系即系嗱，你退一百步谂，如果真系林郑。直接有关嘅，即系同佢呢个选举直接有关嘅。咁其实佢大可以等到佢正式上任先系啊，系咪先啊？咁啊正式就攞埋 credit 啦嘛，系咪先啊？而家呢个时候，如果真系佢做，其实系攞唔晒 credit 噶，因为后面仲有个 CY 量噶嘛。即系我谂，但系个时间咧，我觉得其实真系好差咯， 好差。 吓、啊，好差咯！ 即系其实呢件事可以拣早一个礼拜做，或者迟一个礼拜做，但偏偏系咁样。 即系可能啲人就觉得话啊，即系选举期间就唔好做住先啦， 系 忍住忍到今日先做啦。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嗱，呢个其实都有个朋友咧喺个 Facebook 上面咁讲嘅， 系 咁，但系我又觉得咧就系横掂都忍得啦，点解唔忍埋多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咧都唔争在啦，系咪先啊？咁你唔想喺选举之内做呢样嘢，我觉得可以理解啊。但系选举啱啱完之后再做咧，其实喺嗰、那个即系。公关嘅呢个角度嚟讲咧，即系喺个形象观感嚟讲，其实都唔系好理想啦。咁呢样嘢唔系好难谂嘅啫，其实系咪先啊？除非嗱，我另一个即系纯粹系即系乱咁估嘅啫，就话会唔会系即系有啲人摆咗佢啊阿林太上台咧咁样，即系变咗呢样嘢，我觉得就即系唔明点解啦。总之就系、即系任何可能性都可能有。 系 咁，但系嗱，我哋。其实睇翻咧，嗱，即系今次被捕嗰班嘅朋友啦，咁、其实佢哋都预咗呢一日系，即系好耐以前， 系好飞啊， 可以话系等紧噶啦。事实上咧，2015年嘅时候咧，已经系有一个所谓嘅一个即系预约拘捕噶啦嘛。 系， 只不过你拖下拖下，讲真，你有时拖咧，其实对于嗰个被告啊嚟讲，或者系一个 系精神压力嚟嘅 potential 嘅一个被告都好啦、其实都系一个好唔舒服嘅事嘅。 系， 嗱，虽然佢哋嗰班朋友其实都身经百战嘅，甚至身上面咧孭住可能唔止一个官司都唔定， 好多都系。 但系始终咧呢啲嘢咧都会对佢个人啊，或者系甚至系屋企人啊，甚至系财务上面咧，其实都有好多压力嘅。咁我相信佢哋其实咧希望呢样嘢早啲解决嘅，只不过今日嗰个 timing 即系罚钱又好，即系系审讯又好，判乜都好，你都希望快了 有个了结咯，有个了结咯吓，同埋咧。比较特殊咧，就系话，即今次如果系针对占中去做一个即系一个提诉嘅话咧，其实我哋讲紧咧系中间牵涉到一个系公民抗命呢样嘢嘛。咁、如果公民抗命嘅话，我哋翻去即系嗰个起步点，其实一开始就系话，喂，我哋系希望去透过一个和平嘅一个示威，一个和平嘅一种嘅，亦都尽管呢个系中间系系会。所谓嘅触犯咗某啲嘅法律啦，而触犯法律嗰啲人士咧，佢哋系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愿意去接受嗰个后果噶嘛，咁呢个先至为之公民抗命嘅嗰个精神啊嘛，所以变咗我相信其实佢哋唔单止系有心理准备，甚至佢哋都准备，即系我大胆啲咁讲咧，就系话其实如果到时嗰啲咁样嘅即系个控罪啊，系一个合情合理嘅控罪嘅话，其实佢哋应该系会。认罪嘅，啱唔啱啊？ 坦白讲就我就唔敢帮边个讲唔讲嘢，又或者即系点讲咧？ 我纯粹喺个理论上嚟讲啫，理论上嚟讲啫。因为你调翻转头讲啦，如果 所以我都唔敢立乱讲嘢啫。 因为如果你系即系公民抗命嗰个感觉上就系、是、个道理就系咁样噶嘛。如果你唔认，即系你系抗辩，你觉得自己冇做错。 系，其实呢个冇嗰啲咁啊， 系啦。咁其实咧又好似，除非佢告得唔啱。嗱，今次当然有个争议性就系话，喂，之前你系告紧呢个非法集结嘅， 系。 咁点解而家你又去走去告呢、這、一个啊？大家都可能好少听到嘅一个所谓嘅公众防扰罪咧，咁样。因为公众防扰罪呢一样嘢， 系啦，啱啱想叫你讲一讲咩叫公众防扰罪。 系其实呢个相对嚟讲比较冷门噶嘛。咁、简单啲讲咧，就系、是、即公众防扰罪咧，其实系有两种噶喎，香港。一种咧就喺嗰个所谓嘅法例入边可以揾到嘅。嗰、那个咧就罚得好轻嘅啫。嗰啲即系随地吐痰啊，或者系啊做啲即系啲破坏一啲即系所谓滋扰到公众嘅一啲嘅行为咧。OK， 咁其实嗰啲咧讲紧咧都系罚钱。OK。一般嚟讲都是罚钱嘅啫、最多咧啊坐监讲紧咧佢就系 up to 三个月。咁、如果系讲紧呢一条即系喺个成文法，即系喺法例入边嘅话咧、当然其实就唔系好紧要啦，因为你睇到喂非法集结，喂最高刑罚参监嘅五年、啊，系嘛？咁但系如果我哋而家讲紧系另一种嘅公众防扰罪。是一种我哋叫做是普通法下面的一个公众防扰罪，即是说其实就没有一个白纸黑字的法例写明的。 是 在案例里面就已经是定了一些的准则。而这个这样的、所谓的普通法下面的公众防扰罪呢，其实呢讲紧那个最高刑罚去到七年的。那变了呢，咦，那仲我觉得睇落去咧，仲严重过呢一个非法集结罪。尤其你睇翻啲案例咧，即系非法集结咧，香港咧，其实佢呢一条罪咧，一般嚟讲，尤其系初犯者咧，其实罚得好轻嘅，好多时都系罚钱嘅啫。系嘛，即系你当你再犯嘅话，好多时个法庭咧，其实佢都会系理解到就系干犯呢个罪案嘅时候，佢背后其实都有一个其实叫做比较正义嘅动机嘅。咁但系。去到公众防扰罪的时候呢，他就有点不同了。因为非法集结你讲一班人在这里未经过许可走去集会嘛。但如果你是防扰到那个公众，其实你就是对公众有害。其实在这一条罪上面呢，你要个控方呢还要证明多一个元素呢，就是说你是有制造一些令到个公众是 suffer。有一个所谓叫 common injury， 即系令到大家都系觉得咧系有伤害嘅。如果伤害咧，唔一定讲紧人身嘅伤害嘅，你可能阻扰大家时间都得嘅。咁所以变咗咧，一旦佢证明到呢样嘢嘅话咧，其实咧佢就唔系净系讲紧即系啊集会就集会嘅啦，而系你对身边嘅人系骚扰到啊嘛。咁其实那个刑罚咧，其实咧我哋见到根据过往嘅案例，其实唔多嘅。即系香港咧，我见到一啲初犯个情节。远比我哋今次讲紧战中咧系轻微得多嘅， 系 即系可能只会系 罚钱。 系一个譬如话我哋其中一个案例咧，就系讲紧一个外籍人士啦，咁佢嘅花名嘅蜘蛛侠啦，咁佢就喺中环嗰边咧，曾经喺嗰啲外墙一啲大电视上边咧就挂咗啲横额，就写咧一啲类似平反六四嘅说话。咁啊缠绕咧扰扰攘攘搞两个几钟。咁呢一个咧佢就判咗系缓刑嘅。 系， 其实缓刑 系 好严重嘅， 即差唔多坐监啦， 等于坐监噶啦，其实系 OK， 只不过唔使即刻坐咁解啫。如果你犯事就即刻要坐翻噶嘛，所以咧变咗咧系相对嚟讲系重嘅，佢唔系罚钱。个官都话：喂，你系好正义，你做嗰样嘢系啱嘅、合理嘅，不过你用错咗方法，同埋你系用咗好多时间。其实你要传达呢个信息一下子就得啦，你唔需要用两个几钟头嚟做呢样嘢咁样。呢个初犯。同一位人士咧，当佢再犯嘅时候咧，佢去下一次咧，佢就当然嗰个就比较严重啲啦，去青马大桥啊，又话要跳，又话成，咁变咗咧阻碍到交通啊，成啦。咁嗰次佢系监禁六个月嘅，所以咧我就会觉得咧，就如果系用呢一条罪去做一个起诉嘅话咧，咁其实咧嗰个刑罚咧，其实应该咧。是会比较重的，是比较重的，会是。因为其实你讲 maximum 已经看到了，其实是不是先、所以变成这一个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即是律政司他们选择了用这一条的而不用这个非法集结的其中一个原因。 那现在有哪一个是告这条罪？ 我详细我手上冇啦，可能要等阿鬼头冇翻嚟，佢就会清楚啲啦。咁、我相信嚟紧呢几日都会媒体都有噶啦。咁、我见到咧，起码咧就系、今日喺新闻上面见到嗰啲啦，似乎都系以呢一条罪为主嘅。不过咧，佢可能会加咗一啲嘅即系唔同嘅 context， 就话有啲咧，譬如话阿陈建文教授咧就会讲埋佢就系去煽惑啊、串谋啊。加埋喺呢一个所谓嘅工作狂躁罪，系啦，即系变咗佢咧就嗰、那个咁啊罪加等咯，因为你唔系纯粹系参与其中去造成一个公众嘅一种嘅滋扰，而你事实上咧就系带头去令到呢样嘢发生嘅，咁呢个变咗系一个我谂喺量刑嗰度嚟讲咧就会即系加重啦，吓、咁但系我觉得最要命嘅系乜嘢咧？最要命嘅咧就话其实咧，如果你睇翻非法集结又好，或者系公众狂躁罪又好咧。如果我哋摆落去呢一个占中呢一个咁样嘅一个 context 去睇嘅话咧，其实两条罪咧要成立都唔困难嘅。 我知， 咁变咗其实点解即系话即系基本上你告边条罪都好啦，你都应该系好大机会入到嘅。咁再加上佢哋公民抗命，佢分钟都唔使你走去打嘅，都唔需要打呢场官司，可能佢自己就会投降嘅，系嘛？咁呢个变咗，点解你要揾个比较重啲嘅走去？咁呢个我就觉得即系背后咧就有个有一个咁样嘅 政治动机。 我唔敢话系政治动机啦，即系起码佢喺检控嘅时候，佢就希望咧就似乎咧就系、是、一种所谓好似啊，即系自乱世用重典嗰种咁样嘅一种嘅概念啦，系咪？我好似睇到少少呢。 咁即系经过咗 Chris 解释咧，其实我觉得大家其实。对个情况都好清楚噶啦，咁基本上今日见到嗰段新闻咧，你话系咪好愕然咧？其实唔系嘅，因为好坦白讲，大家咧其实有个心理准备，就想早啲做个了结。问题就系话佢突然间用一条咁重嘅罪再去成件事再 assess 过咧，即系好坦白讲，我就其实好担心喺占中嘅时候俾人拉嘅人，即系尤其是系个个俾人认得出样嗰啲所谓叫有机会系组织者啊，又或者俾人系。控告一啲比较重嘅罪名嘅人，即系头先讲过嘅陈建文教授啦，即系朱木啦，即系戴耀廷啦，即系好坦白讲，你话成个运动唔好话指唔指挥啦，咁好多人都即系其实大家需要知嘅资料，又或者点解会认识呢个运动，其实喺网上面揾到啲资料，即系我好沉重嘅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当然呢一样嘢同琴日个选举结果有关啦，即系可能你就系一个比较持平嘅人，就即系觉得两件事就冇一个直接关联。咁但系 起码我哋冇证据先啦，吓。 咁啊系，即系我唔会一口咬定话即系两件事有关系咯。咁但系问题就系话，琴日选举结果就系一个好清晰，即系表达咗大家呢两个月嚟发嘅梦。又或者你一个相信嘅一个转机一个契机，咁即系冇办法出现嘅， 系冇嘅，系契弟就有出现嘅。其实做契弟嗰只， 做一件事啦。即系 我想补充一下少少咧，正话你讲咧，即系话譬如话陈教授佢哋，譬如加埋就系、是、即系个严重性，佢话共佢串谋啊，或者告佢呢、這个 但系衰啲讲句，其实系断正啦，系咪咧？ 未必噶、哦。因为 我想听下你讲， 因为咧，其实即系我觉得公众防扰罪本身呢样嘢咧，我就觉得你有份参与其中，同埋经过咁多传媒嘅报道啊，各方面咧，就你要揾到证据去证实呢一样嘢，我似乎我就觉得唔系太难。 系 咁，但系咧，就你话佢有冇煽惑，或者系讲紧有冇去串谋咧？呢样嘢我觉得就真系可以商榷啊，因为你睇到佢哋，即系其实佢哋系咪真系有走出嚟去或者是主导啊咁嘅角色，系令到呢样嘢发生，定系佢哋其实只系其中一个参与者？呢、這个可能都仲系有得拗下，我觉得可能系，不过呢个后话啦吓。 咁以你或者以你哋今日攞翻嚟嘅资料，大家嘅心情系咪其实系一早预咗，还是呢一刻已经系即系好坦然咁面对呢件事，定还是？ 我相信大家系好坦然嘅，即系你就算你觉得个 timing 唔好衰。你觉得即系话林郑或者其他政府后面嗰啲人做嘢系咪有其他嘅动机？呢啲都唔重要。即系呢啲，我觉得咧，即系大家讲真多少少或少少，你都已经系会理解明白，唔代表你去接受啊。即系呢个系咁 PK 噶啦，咁样 咁但係呢就由低溫佔中呢樣嘢開始嘅時候，呢樣嘢其實大家就已經係預咗啦嘛。而呢樣嘢你唔去坦然面對，你唔去喺即係秉承呢一個公民抗命嘅精神嘅話呢，你更加冇辦法係取得最後市民嘅理解諒解㗎嘛。係咪先啦，变咗你调翻转头，啲人话：，你又话公民抗命，而家跟住你又咦我我咁样，咁呢啲咧就其实系反而冇睇咯，即系好似七警系嘛，去到打到最后嘅时候，仲喺度话不在场证明，哇！呢啲咪即刻冇晒 credibility， 即系起码喺我哋一般嘅市民嘅心目中，佢扣多几分啦。就算是 相对于曾建超， 系啊，即系你唔系讲你黄师定蓝师， 系、 即系一般嘅市民，佢就觉得话：，哇！你讲到咁，似乎离谱啲。 即系基本上你要揾宋世杰嚟打噶啦，嗰啲嘢。 你咁样，你咁都讲得出口嘅，咁样。咁啊，系咪先啊？呢、這个就有少少系个品嘅问题。 即系我觉得，相对于曾建超就系、是、即系坦然面对监禁，系嘛？即系预约一个时间，我翻去服刑。 你起码赢一个尊重啊嘛，系咪先啊？就算你系敌人， 我觉得好多人都系咯，即系有好多嘢。其实而家争拗嘅，即系你话个选举啊，或者呢一轮呢几日嘅嘢，留翻详细第二节讲啊，就睇下第一节讲咗几多啦。即系。有好多嘢喺呢个社会上面，即係好概括咁讲啦，唔係一个政治分歧嚟嘅，即係当然我真係唔知阿 Chris 你点諗。但係 你讲政治即係立场上面。 立场上面即係你係一个建制派、会唔会即係会唔会我好多朋友係建制派嚟嘅，做生意嘅朋友係建制派嚟嘅，喺财金界好多朋友係建制派嚟嘅。甚至乎好多，即系譬如有个朋友，2011年同我做过选嘅，即系基本上我选嗰日，佢系差唔多企得仲多过我，即系佢系我结婚时候嘅 best man。 你首先你要 define， 即系你个建制派，其实佢只系政治立场系比较保守，但系未必喺个核心价值上面同你有太大嘅分歧。 Exactly， 我就系想讲呢一样嘢， 系咯， 即系譬如你支持起三跑，你支持起高铁。甚或乎你觉得占中好扰民，甚或乎你觉得佢哋拉布好唔啱，因为阻止好多法案通过。即係呢啲嘢好坦白讲，你永远个天平有两边嘅，即係你从票数睇得到啦，即係同立法会票数有一套，即係睇得到啦，你有 55% 嘅人支持泛民，你同样有 45% 支持建制。当然你话 45% 里面有好多人系老人家嚟嘅。咁但係问题，社会里面本身系有啲相对地比较保守嘅人，又或者佢认同所谓叫经济发展大于一切嘅，咁佢自然咪认同建制派的理念咯。但系等唔等于我见到一个建制派嘅人，我同佢一见到就会大打出手，我一见到就兜巴升过去嘅，跟住咒骂佢屋企人，咒骂佢祖宗十八代。我系唔系一个咁嘅人嚟嘅，即系等于你见到阿萧生啫嘛，佢同詹培忠好 friend 噶，啊，即系甚至乎阿长毛都同詹培忠可能好 friend 嘅。咁但系问题系咪见亲佢问下屋企人咧？唔会噶，有啲人系咪即系成屋已经系噶啦。即系好似阿水哥咁啊，我唔好意思爆佢啊，系嘛？咁佢老婆蓝丝嚟嘅，咁见到面翻屋企打佢一巴，唔会，嗰个老婆嚟噶嘛？问题就系话， 我唔知有冇啊，唔得， 即系 应该冇嘅。 其实唔系好笑得出，即系你有好多嘢，大家立场纵使唔同，我谂我哋有啲核心价值嘅，即系譬如大家唔好讲大话咯，系嘛？即系你见到七警嘅情况就系话，学你头先个讲法。去到最后一刻，佢都喺度打紧，有冇不在场证据？又或者个片段影翻嚟，系咪嗰七条友？喂，嗰啲嘢已经系完全违反晒 呢个道德嘅底线。 道德嘅底线，即系你系已经系指鹿成马到一个咁嘅情况。所以，即系我睇到呢个社会最大问题嘅就系话，梁振英上咗场之后，我哋会发觉太多事绕过呢个社会公义，太多嘢系绕过呢个政府既定嘅程序，系。好多嘢都已经基本上系指鹿为马噶啦。 其实你正话讲嗰种咧，即系我哋正话讲呢啲咧，即系话一啲所谓嘅中间派。 嗯， 咁呢啲中间派咧，其实今次你见到即系咁多人走出嚟去拥戴呢一个胡须咧，其实就系呢一班人嚟，基本上系我觉得，即系佢入边其实系佢唔会同你去讲好强烈嘅政治嘅个原则。 嗯。 如果有啲人呢就你知原则派嘅即係原教旨主义者、我就一定要咁样民主先至得嘅建制入面都有原教旨㗎係 系咪先啊？佢都觉得话依民主呢样嘢其实根本上就系害人嘅， 系 啊，反而咧就系一个威权主义先至对中国人嚟讲最好，可能又即系佢未必系咁嘅谂法啦，即系都有啲所谓原教旨主义者嘅，咁、但系更加多嘅其实咧就系一啲所谓中间，嗱、好听啲咧就系策略派，系嘛，即系揾以个利益，以最终利益咧嗰度嚟做一个计算。嗱，边有一样嘢咧？佢觉得咧系对自己，又或者如果呢个人睇得比较阔啲嘅，就可能对社会系更加有利嘅。尽管呢一件呢一样嘢咧，系同佢本身嗰个所谓嗰个一啲嘅原则咧系有违背都好啦，佢觉得其实都系可以去妥协嘅。其实大部分人系呢一种人嚟嘅。 即 系 好坦白讲，即系点解过去呢段时间，如果有人问我，如果我手上面有一票，我会投边个咧？即系好坦白讲。我是完全冇悬念，曾俊华系一个建制派。问题就系话，我会先问自己，究竟我话俾人听我支持边个，又或者我点样用呢一票，究竟个作用系咩咧？到底系我真系想改变呢个社会一啲嘢，即系哪怕佢嘅机会率系微乎其微，可能1%、0.5%，定还是我系需要证明俾大家睇我嘅政治理念系有几坚实，有几 pure， 有几 true？ 即系我系会毫不犹豫，就系话，就算我系投完张票，即系出嚟俾人闹到狗血淋头，闹到仆街冚家铲都好啦，我会觉得嗰票我投100次我都系咁投。100次我都投曾俊华，即系你如果话俾我听，如果有1%机会搏得到嘅话，咁即系投100次有1次中啦，系嘛？咁99次你系输 嘅。我谂数唔系咁计嘅， 梗系啦，唔系累积噶嘛，系嘛？即系我向好嗰方面谂啦，咁话唔定迟两三届又得咧，咁啊习近平有几多岁命嘅仆街，系嘛？佢啊成六张噶啦，咁我哋啲相对地后生，咁我相信地。即系应该佢挂到阵先啊！我相信我有生之年都会睇到香港 嘅。我觉得最大嘅不幸咧就系咩咧？就话即系其实如果我哋每一个人作为一个 individual 一个人咧，你投票嘅意向即系话之你啦，系咪先？ 系 点投咪点投咯。屌，问题而家就系嗰班选委，佢一个人要代表好 Q 多人啊嘛！如果好 Q 多人入边咧，有啲好似你咁。有啲就好似系即系一定要， 即系我承认嗰件事系好难做嘅， 做唔到嘅。其实佢一定系信得哥情失嫂意嘅， 系即系所以 感觉嚟嘅呢个系。 我其实早几集已经讲啦，成件事我觉得大家系需要必须要搞掂嘅咧，就系你最少唔会令到曾俊华系所谓叫冇票入闸，即系嗰个系提名票， 系 入咗去嘅。你投啲乜？喂，老实讲，由2012年开始啊。几多人贴，即系年年投白票唔入去，你喺会场出边，即系出边冲，即系嗰啲咁嘅事，大家睇过唔少啦。会唔会有一届走出嚟就系话，喂唔得，你唔一定要投白票啊，你一定要支持阿何俊仁啊？冇呢咁嘅事，连何俊仁自己讲，上届选嘅时候，有啲选委走埋去，即系当然系可能系民主派嘅选委啦。哇喂！是不是真的要选你，或定还是你觉得我投白票没问题先？咁何俊仁就好爽快咁，冇所谓，你中意投白票又得，你唔中意投走咗去你又得，你喺票里面画个大交叉又得，你投我又得，冇所谓。因为我要入职，我意思是何俊仁啦，咁我要入到去呢个会场里面，又或者之前出席咁多选举论坛去同佢辩论，要问佢哋嘢已经问晒啦。即佢要做嘅做咗，完全唔 care 究竟你嗰票究竟抌落系白票。哪怕系好似今次例子，你投俾胡国兴，我觉得问题唔大。即系你问我100次都好，所谓叫胡国兴嗰21票，又或者个无效选票23票，你话系咪真系影响到个选举大局？从选之前呢啲人嘅取向，以至到成个民情嚟讲，我唔觉得对曾俊华嘅选情有好大影响。因为其实之前我已经系讲咗100次都有。你是 setting 的一个局，又或者我们是完全是准备了，如果有一班叫做建制派的游离选民，他觉得有一次可以搏的话，你准备有一个这样的气候，有一个土壤，有个这样的底票，庄增有300票，令到庄增距离赢的呢是争301票而已。那你希望有301个建制派的选委可以做这件事。你成件事个古仔系咁噶嘛？你话今次有冇？哦 ，sorry， 今次系冇啊。咁你有几多咧？咁大概有几十个 即系建制派倒戈啦，六十五个啦。咁你话嗰班人系咪北京禁到制嘅人？咁好显然唔系啦。如果北京禁到制，嗰班人应该投晒落去阿林郑月娥度啦。问题就系话， 又或者白票啦，即系如果佢哋真系 你 好唔想投， 系事实上证明咗。 曾俊华呢样嘢同埋投白票系好大嘅唔同噶嘛？ 你事实上证明咗呢班所谓叫建制派游离选民系有人喺度嘅，唯一一样唔确定嘅就系我哋唔知道有几多个上届唐党有几多票啊？出边有冇二百几啊？吓二百几？咁今次如果曾俊华有365，基本上就系上届有200几票建制票，咁今届得可能60-70票啦，即系仲少咗嘅。咁即系原则上今次。你可能上次有人走轉唔到身啦，好似李嘉誠話齋嗰啲咁啦。咁問題就係話，究竟有冇辦法再喺呢啲傳統建制派度挖得多更加遊離，即更加多嘅遊離選票，係今次大家相信希望佢會發生嘅事。 咁嚟緊，我相信呢五年咧，呢個肯定係會一個工作嘅方向嚟嘅。其實兩樣嘢嘅，第一個就係話，你點樣可以喺一啲唔同嘅界別嗰邊咧，再去努力。希望咧就將呢一個300+咧，可以將佢變咗，譬如話起碼350，甚至400+，係咪先啊？跟住另一邊咧就係點樣可以去叫對方個長腳啊，令到叫得鬆啲，越嚟越鬆。你一屆做唔到，兩屆得唔得？即係我諗呢個係會係一個工作嘅方向嚟嘅。但係 即係我唔敢， 但 係 個矛盾仲會喺度啊。始終我哋今次遇到嗰個矛盾咧，你始終都會仲未出現，就係話究竟啊。不過咧，調翻轉咁講，喂。你下次要出现一个好似胡须咁嘅人，其实好难嘅，你必系咪先啊？呢啲 咁已经系另外一件事啦， 系咯， 即系呢个已经系太过遥远嘅， 所以可能呢样嘢都唔会发生。 所以你头先你话嗰个什么叫工作方向，我完全冇能力代表任何一个人。问题就系话你要一个一条咁嘅路线，真系 viable。是要看很多因素， 好难的。你这个咁样嘅，今次其实讲真，今次有成320几票咧，选委其实已经是即系都奇迹嚟噶啦。 即系所以，点解 好多奇迹加埋？ 点解今次咁多人觉得系一定要 all in 曾俊华，又或者点解一定要搏呢波？其实系大家知道，你未来下一届又好，下两届好，又或者可见嘅将来，冇一个人可以好似梁振英咁本事团结到咁多人。即系 咁呢样嘢，你又唔好太睇小林啫。 我唔敢，但系起码就系话，即系当琴日个选举结果未发生之前，即系要今 青出于蓝。 而家呢一刻咁讲，梗系啦，系咪先？咁但系问题就系，大家嘅判断系，事实上，你如果真系有一次觉得今次系个成数唔系零嘅，唔系即系唔系渺茫到完全做唔到嘅，大家喺一个冇乜成本情况底下。是可以去盡的，咁所以點解會有 all in 呢一個策略？咁轉頭翻嚟咧，我會喺 Facebook 度睇下有冇人問題啦。頭先我已經見到有兩三條啦。咁中意插我嘅人可以去 YouTube 睇下你插啦。即係老老實實慢慢，我係唔係好驚，因為我面皮好撚厚。但係你話真係有啲實質上嘅嘢可以同我頂下頸拗下嘅，留意第二節。轉頭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